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七十集，胡七十九直着脖子道：“ 那怎么了？能变老虎呢？” 也是，胡七十九单知道他会做香，也能从家里的元宝看出他会叠元宝，但是知道的不深。蓝河用纸片叠了一个板凳出来，念咒一烧化，即成了阴物，结结实实，质量绝佳。你以为我单单是炊事班的吗？胡七十九坐在了板凳上，捧着脸道：“ 粉纸做器？ 哇，这个手工也太好了，要不是财神楼只能用洋式的，给他扎一个不就好了？他何止是炊事班和印钞机啊，兵工厂也没问题。当初严三的锁链坏了，蓝河都能给他续上一节暂时顶上。”胡七十九不禁道：“ 足足可以把整个鬼差都给武装一遍了。” 蓝河的确打算多折点器械送给老白，虽然是纸的，但能抵用一时，加上数量也很可观了。当初他凭小绿小红，不就是靠牛马群给犁平的？ 孙家，我这里也可以刻字了吧？ 白武扶着饲养箱道，他早就想说了，只是太社恐，一直忍着。哦，要通姓名是吧？可以。蓝河作为供奉了家仙的人，也可以知道白武的真名以及详细身世了。白武两手交握着，小心翼翼地站到高处。你干嘛？胡七十九打扫卫生也不容易。 习俗。 白武弱弱道，但是站这么高引人注目，他自己也不习惯。 就我还是蹲着吧。 白武蹲在桌子上，清清嗓子，按规矩报信息。 本仙原住在京郊的香云山刺猬洞修炼，行武，本名叫白志仙，正式入住财神楼之后，按照人族的规定，尊家以后就叫我白武大爷，白位上也只刻这个。 只是白武这么说，胡七十九嘻嘻笑了起来，蓝河也微笑着撕开了一个橘子。 白什么？ 白武惊恐地看着他手底下饱满的橘子一分为二，明明裂的是橘子，自己却吓得刺儿都炸起来了。 白武大爷，这是从古到今的习俗。 不错，一般供家仙都是尊称什么胡二仙姑、黄三太爷之类，就算瓜二，在余家也是称瓜二真人。蓝河又问：“ 叫什么？” 白武迅速从桌子上下来了， 叫一平就行。 梅花胡同外，这是燕京碎石记的第一期录制现场。说来，这节目名其实出自一本古书，原是记载京城习俗、游览、记忆等内容的，和节目主题十分契合。许多风俗和记忆到现在也有，今时之人念百年前的古文观遗俗很有意境。还没正式开始录制，陈星阳坐在车上，信誓旦旦地道：“ 我不信，我就是不信。 得了吧， 跟你说，你们所有人就串通起来骗我，玄光老师怎么可能来录这个节目？”“ 是真的。”陈星阳嗤笑：“ 编导骗我，我姐姐、姐夫骗我，哦，你也骗我。” 蓝河无语了。陈星阳打从听陈星宇说宋福坦也会参加节目那天，他就觉得是说笑。那天老林还跳了他的黑历史舞蹈，他觉得全都是套路玩他。包括后来编导说他也觉得是糊弄自己，也曾动摇，但是最终都被一个理由说服了。 玄光怎么可能出来做嘉宾呢？看，这不，都快开始录制了，他也没来。别说陈星阳，网上有人爆料，玄光会去京城一个节目和陈星宇等人同台时，也是连骂声和造谣的都没有，压根儿没人信，甚至觉得这是个同名专家。顶多聊一下陈星宇，女神生完没休息多久就工作了。这一期的主题是菊瓷，一个古老的行业，就是用金属橘子把破损的瓷器修补好。早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出现了这职业。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，说的也是这一行。因为其中打孔的步骤需要用到金刚钻。但时至今日，日常生活中没什么人要用菊瓷了，会菊瓷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梅花胡同中的大杂院里就住着一位老菊瓷匠。主持人加上他们仨在外头先录了一段词儿，刚录完，宋福坦也来了。他和其他嘉宾功能不一样，这些镜头不一定要出现，甚至不来外景都没问题。这么说吧，燕京碎石记的节目组知道玄光主动想来当嘉宾时都很懵，导演还琢磨了半天，到底哪个主题打动了人家，要么就是他看了他们以前的节目大为欣赏。反正就算是对原因一头雾水，别说他们想全程跟着了，他说自己来写文案，节目组肯定也是欣然同意，要能把他爸他妈带上那才更好呢。陈星阳一看到宋福坦就傻眼了， 真的来了。 陈星阳都没敢猜是因为蓝河，陈星宇不说，他甚至以为这俩人今天是第二次见面，也只以为是奔节目组来的，毕竟陈星宇又不会到处八卦这事儿。倒是宋福坦还递了果汁给蓝河，也只给了蓝河。陈星阳若有所思，他左右张望，但因为靠着车有遮挡，除了他谁也没看到这动作。待宋福坦走开，陈星阳小声才问蓝河： 哎，你俩怎么就这么熟了？ 他还拍了宋其云父子的戏呢，也没见玄光对他这么客气啊。蓝河一想，总不好说我俩见面频繁吧，就算说以后要合作好像也有点夸张了，于是含蓄的道： 还可以吧，聊过几次微信。 陈星阳无语，见鬼了，他以前从剧组群申请加玄光，现在都还没通过。菊瓷的匠人被大家叫做老秦，蓝河他们叫他秦老师。老秦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，但从他往下也就没人干这个了。他现在年纪也大了，除了偶尔还菊瓷，就是养养花逗逗鸟，屋檐下还挂着一个鸟笼。节目组商量好了过来拍摄，各种套路之中当然也包括艺人和他简单学一下菊瓷。因为屋子比较狭窄，搬到了院中来。 我看秦老师精神好像不太好，咱们还是休息休息再拍吧。 陈星宇说道。 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我就是睡得不太好。 老秦揉了揉脖子说道， 没事的，继续吧，不耽误你们事儿。 这有什么耽误不耽误的？工作人员也赶紧道，老人家精神没那么好。宋福坦听着老秦的鸟笼间偶尔透出来的声响分辨出来，问道，您这灵气儿会几种叫口？老秦听了眼睛一亮，兴致浓了起来。他也不看电影，单听人介绍这位是编剧也没啥感觉，倒是宋福坦提起鸟让他热情不少。 我这小鸟刚刚出师，会七八种叫口。 宋福坦的老爷也养鸣禽，所以他略知一二。灵雀儿擅长模仿鸣叫声，口就是指鸣叫内容，会几种叫口指的就是会几种叫声。这些鸣禽能学的比较简单的，如小鸡口、燕子口，再到难一些的黄鹂口、猫口、蛋口，也就是学猫叫学鸡叫， 要学这些叫声，要么一直播放音频，要么拜其他名琴为师，或者自去山林间学习。老秦细数他家小鸟会哪些叫声，只是说着说着，神情忽然沮丧起来。 哎呀，不过啊，这鸟已经不行了，不知怎么脏了口。哎，我打算卖掉。 脏口有不同的解释，有的养鸟人认为学了人说的脏话是脏口，也有人认为学了不好的叫口，叫起来不舒服，像鸭子叫、电瓶车声、八哥的鸡歌声等都算脏口，一旦学会了需要费心纠正。 嗯，不至于吧， 蓝河忍不住道，他怎么脏了？老秦却不语，把龙套一掀，里头可爱的小鸟抬头鸣叫，声音嘶哑含混，而且学的像是人声，细细听去居然是带着空荡回响的。 死去呀、啊、 众人都傻眼了，这个确实是有点过分了，会这种脏口的鸟就是卖也卖不出好价格了。老秦纳闷的道， 最奇怪的是我都没让他接触那些，也不知是不是会鸟时和谁家的鸟儿学的，还带着回声味儿。 鸟儿刚才说话间的确带着空空的质感，鸣琴学生都是原样学，如果放音频学，音频质量低，会把杂音一块儿学了，如果学习时空间太大有回音，也会原样模仿。所以说养鸟人给鸟儿压口时，过去会放到水缸里，现在放纸箱子里也行，尽量减少其他杂音。 哎，算了，最近睡得挺不好，纠正几次挣不过来，卖了我也少费点心思，这每天多梦啊，脖颈嗓子也都老不舒服。 那您这小鸟卖给我吧。宋福潭说道，他看着这雀儿还挺有灵性的，打算带回去给老爷， 老爷子有空纠正纠正，兴许还能救回来。 嗯，如果你要那你就拿去好了，反正也卖不出价了。 老秦无所谓的道。拍摄结束后已是夜里，节目组还要去台里，嘉宾可以回自家了，几个嘉宾都落到最后，陈星宇本来想让老林送一下蓝河，宋福潭提议自己来送，大家都木然了，当然没什么意见。不过宋福潭的车停得比较远，蓝河看了一下地图， 那我们往西边的口子出去吧，会近一点。 陈星宇他们则是往东边的口子出去，在院子门口就分道扬镳。蓝河都上了车，只见老秦竟跑了出来。 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说你怎么还留了钱呢？ 虽然他说不要钱，宋福潭走的时候还是偷偷压了钱在桌上。老秦直接追了出来，非要塞回给宋福潭，推拒之间索性道， 哎呀，咱爽快点，既然这样咱爷俩就当交个朋友，你来我送你个菊瓷碗，你拿去做鸟食碗也行。 行，那多谢了。 宋福潭也应了。 我在这儿等你。 蓝河帮他拿着那鸟笼子，低头玩了会儿手机。蓝河心里琢磨，宋福潭怎么还没回，抬头看去，胡同口深长，看不到人影，大街上也没有什么行人，昏暗的路灯下笼中鸟儿上下跳动，雨冠也随之轻飘，却是忽然张口用嘶哑的声音又叫出那句脏口， 死去呀、啊、 粗粝的嗓音还带着空荡的回响，让蓝河寒了一下。宋福潭拿了菊瓷碗，再次顺着窄长的胡同往外走，弯弯曲曲的胡同内身影被灯光拉得长长的，在拐角处格外鬼怪，起初还能听到民居中的人声、电视机声， 只是随着路灯明灭几下，这种声音忽然不见了，整个世界像是模糊了起来。身后忽然有个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 死去啊！” 带着悠远空灵的回音，和老秦家小鸟叫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